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正在平壤市进行参观访问，他们参观了经过改建并转变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大殿堂朝鲜革命博物馆。大会参加者还前往纪念朝鲜少年团成立71周年图片展会场，观看了反映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他们参观了向全世界揭露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阶级敌人的侵略、剥削本性以及野蛮行径的中央阶级教育馆。他们还参观中央动物园和自然博物馆后，在万景台游乐场、凯旋青年公园、绫罗人民游园地和绫罗海豚馆度过了愉快的时光，而且在平壤市各电影院观看了故事片。